他们的互相的关系。 咁我哋法门系四门人心同埋正统法门，咁我哋讲啲道理嚟配合呢两个法门同埋佢哋嘅关系。 这样比较容易了解这个，来，为什么四无量心来了解净土法门，有，它的作用。 咁样就容易啲了解点样四无量心嚟了解呢个净土法门佢嘅作用。 那我们已经有说明，这个净土法门本质是菩萨道在有，你们在阿含经、在阿毗达摩找不到这种法门。 我哋而家说明啦，正统法门咧，只不过系菩萨道先有，喺阿含经揾唔到。 所以，很多南传，法师、居士他们相信不是佛说的，所以出现很多误会。我们现在佛教，不要误会，我们要不了解我们的老师其实是道一个道理，就是解脱，没有，教别的道理。 咁好多南傳嘅居士啊，或者法師啊，認為唔係佛講嘅，咁有好多誤會。咁我哋要了解一個道理，就係佛陀淨係講解脱，冇其他道理。 其实龙树菩萨他讲这个道理最清楚，所以很值得学龙树菩萨。他是其实第二佛。 龙树菩萨其实讲呢个道理讲得好清楚。咁其實係第二個法。 所以他有完全懂大佛陀的意思，教一招意思，不是教一招文字。 佢有完全通達佛陀嘅意思，咁係教依教依照意思，唔係依照文。 那现在你们学，佛法很值得学。比方说，菩萨定、一切是谛论，了解其实什么是菩萨的修行，怎么深入这个修行。 而家我哋学菩萨地，而家知地论，其实好值得去深入呢个菩萨地。 其实，弥勒菩萨的，菩萨第一的一切是谛论的部分，也有影响。南传佛教，它的道理连南传佛教都有。 其实儿家师地论、弥勒菩萨、南传佛教亦都有用喺入边所讲嘅道理。 是非常写得非常好，来了解菩萨的修行。 系写得非常好嚟了解菩萨嘅修行。 那我们知道，阿含经、阿毗达摩不是分别很清楚菩萨的修行跟罗汉的修行。 我知道《阿含经》同《阿毗达摩》唔系分别好清楚菩萨嘅修行同阿罗汉嘅修行。 其实那些分别，就是让我们了解道理而已，不要执着它们。 其实嗰啲分别就系净系令到我哋了解道理，唔好执着佢哋。 最重要是，了解意思。 最重要系了解意思。 所以，菩萨道是教我们是修，菩萨道我们要靠，意思，不要靠文字。 所以菩萨就系教我哋要靠意思，唔系靠文字。 要靠了意，不要靠不了意。 要靠了意，唔系靠不了意。 要靠法，不要靠人； 要靠法，唔系靠人。 要靠智慧，不要靠我们的小小分别心。 要靠智慧，唔好靠我哋少少嘅分别心。 那四无量心，跟净土一样，就是你们可以了解他们，看这个背景。 四无量心同净土一样，你可以了解佢睇佢嘅背景。 那维师也是，维师指导力帮助我们的修行，很多，一定要是为他 唯识嘅道理帮助我哋修行好多，一定要思维你。 那维师教我们，知识重要，唯净土重要，唯识无量心。我们的境界其实是三种境界，不过我们看不到他们在一起。 我哋境界三种境界，不过我哋睇唔到佢哋喺埋一齐。 开悟了才能够看得到这一切。我们如果没有开悟，看不到这一切。 开悟先可以睇到喺埋一齐，我哋唔可以睇到喺埋一齐。 我们有边际，我们看不到什么是真的依他起。我们是为依他起，真的依他起，我们看不到。什么是边际？我们，是为依他起边际，我们看不到什么是缘成的境界。 我哋用遍计所执啊，睇唔到乜嘢依他起，用依他起睇唔到真正遍计所执，即系睇唔到乜嘢系真正嘅圆成实。 那些有智慧的菩萨给我们方便， 有智慧嘅菩萨俾我哋方便 了解。 了解。 比方说，给怎么了解？给我们比喻，因为那些道理不容易了解。他们其实是我们的每天的经验，我们练习不断的是在三种境界。 点样俾我哋了解咧？就俾我哋譬如咁，其实嗰啲境界系我喺我哋生活之中。 比方说，我们可以看。甚至为蛇，这个会容易出现。特别如果，没有光明那些条件，比较暗的地方，心中是很香。如果我们住在森林，我自己有做那些经验，我们可以以为甚至就是蛇。 譬如我哋喺呢個森林啊，咁會以為條繩就係蛇，喺冇光明嘅情況之下，咁啊，長到自己又做呢個經驗。 结果我们会突然很怕， 結果我哋會突然之間好驚。 不过等候我们看，这不是蛇，这是绳子， 咁然後我哋睇，咁呢個唔係蛇，係條繩。 那如果我们有多多学佛法，那我们也了解这个绳子其实也。是很多发在一起。 如果我哋有多多学佛法，咁我哋就了解呢条性咧，其实都系好多法喺埋一齐。 很多线连在一起。 好多线叫埋一齐。 如果你分开他们，那已经不是绳子。 如果你分开佢，咁就唔系一条绳啦。 如果你继续联系那个小线。那你也可以，继续分析他们变成什么都没有。 咁你繼續分析嗰條線，咁你慢慢咁你就變咗乜嘢都冇。 那如果我们有开悟，我们可以看三种境界在一起。现在没有办法。 如果我哋有開悟，咁可以睇到三種境界喺埋一齊，而家就冇辦法。 为什么能够看在一起？ 點解可以睇到喺埋一齊？ 因为我们用智慧，我们不是用那个小小分别心。 因为我哋用智慧，我哋唔系用少少嘅分别心。 在智慧里面，我们可以看法从不同样的角度，还没有矛盾。 用智慧，我哋可以喺法入边见到唔同嘅角度，冇矛盾。 如果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无法这样做，因为我们习惯，如果不是 A，那一定是 B；如果不是 B，那一定是 A。 如果你冇智慧，就唔能够咁做啦。咁唔系 A 就系 B，如果唔系 B，咁一定系 A。 所以， 我们无法了解大心的分别， 所以无法了解大圣的分别。 大心的分别就是刚才我们有说明，是大心所看得清净，智慧所看得清净。 大圣嘅分别头先有说明啦，就系大圣所了解境界，智慧所见到境界。 比方说，现在我们有做今天打坐的时候，有人上面在打那个小经，对不对？ 咁譬如我哋打坐嘅时候，我哋有经验，咁我哋听到上面有人喺度弹钢琴。 你可以知道他是打小经，你可以知道有音乐， 你知道佢系弹呢个琴，咁你知道有音乐。 你也会知道他是奏小景好还是不好，有和谐还是没有和谐。 咁你知道佢弹琴系弹得好，有和谐或者冇和谐。 不过如果你扩大你的心，那个都不会干扰你的用功，在你的持无量心的修行。 如果你擴大你嘅心，咁你就唔會干擾到你四無量心嘅心。 不过，如果你是用你的小小分别心，那一定会干扰你的修行。 如果你用少少嘅分別心，咁一定會干擾你嘅心。 在《楞严经》里面有也那个二法门，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扩大你的耳根变成无量大海。佛在《阿含经》里面有讲这个道理。 喺《楞严经》呢个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入边，有扩大你嘅耳根变成无量嘅大海。咁喺《阿含经》有教过呢个道理。 如果你在耳根能够忍声音的浪，那你可以渡那个耳根的大海。 如果你喺耳根可以忍声音嘅浪，咁你可以渡耳根嘅大海。 同样的道理，如果在心里面你能够忍，发的难，你可以渡那个心的大海。 同样嘅道理就系你喺心入边可以引发嘅浪，咁你可以渡心嘅大海。 不过我们平常的心就是，做我们的境界很有限制。 不过我哋平常嘅心就系令到我哋嘅境界好有限制。 靠我们的小小分别，我们要不要喜欢不喜欢，所以我们不会知道，三种角度都在一起。 靠我哋少少嘅心，要或者唔要，喜欢或者唔喜欢，咁我哋唔会知道三种境界喺埋一齐。 所以我们马上分辨，我喜欢这个声音，不喜欢这个声音。如果喜欢这个声音，我们随它；如果不喜欢这个声音，我们拒绝它。我们有这种态度，所以听音乐，我们的欣赏能力变成很小。艺术也是这样，我们看什么花，我们也不管全部，只是管小小部分。依照我们的分别开始，喜欢不喜欢，那我们的印象就不一样。所以先看全部，再了解部分。 咁我哋一見到一樣嘢就馬上去分別，我哋中意或者唔中意啦。唔中意嘅話就馬上拒絕啦。中意嘅話咧，我哋就隨嗰個境轉。咁我哋就冇辦法欣賞我哋所睇到嘅嘢。咁啊，好似我哋睇成幅畫咁樣，我哋即刻就睇少少嘅部分。咁我哋就冇辦法睇曬全部啦。 那以前的中国艺术家，也就是看那个山水，看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做在心里面很明显的影响，然后他们依照这个影响，就视为那些细节，那些细节其实是 他们的音箱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个音箱，那些细节不重要。 咁以前嗰啲中國嘅藝術家咁去睇山水畫，就係思維一日、二日、三日、四日，咁係自己嘅印象好清楚，咁見到嗰啲細節，咁係畫出嚟，咁就係佢嘅印象嘅結果。 所以我们能够真的欣赏，因为全部跟那些细节都在一起。 我哋可以真正欣赏，因为全部都同嗰啲细节喺埋一齐。 所以我们在细节了解全部，在全部了解细节，这样我们真的能够欣赏音乐，欣赏艺术。 咁我哋喺细节了解全部，喺全部了解细节，咁就真正可以欣赏音乐艺术。 食无良心，京都的法门也许是这样，看在全部里面那些细节，那些细节跟全部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才能够真的欣赏我们的境界。 咁呢、这个四无良心同埋正道都系一样啦。咁、呢个细节喺全部入边喺细节入边，咁佢哋系唔可以分开嘅。咁我哋咁样欣赏，先可以真正欣赏到呢个法门。 所以，不同样的角度没有冲突，不同样的角度是在一起。 所以唔同嘅角度啊，冇冲突嘅，唔同嘅角度喺埋一齐。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先我们有一般的音箱， 我哋嘅心都系咁啊，先有一般嘅影像。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思维，是迷中还是乱中？是好看的还是不好看的？是这样还是那样？不过我们有一般的欣赏的影响。 喺嗰个时候，我哋冇分男女或者好睇唔好睇，我哋有一般嘅欣赏。 然后就意识开始分别。 然后意识就开始分别。 他就已经丢掉这个一般的影响。 咁已經掉咗呢個一般嘅影像。 现在智慧就是，虽然我们用意识思维，我们还是不丢掉那个一般的影响，继续在一般的影响。 依家就係我哋雖然掉咗嗰個思維，但係我哋仍然有一般嘅嗰個影像。 这个一般的影响，就是我们的心的所依，依照唯心。 呢個一般嘅影像就我哋心嘅所依啦，依照唯識。 中国艺术也是讲中央的道理，先那个大画家老师做那个一般的形状。 呢個中國藝術都係同樣嘅道理啦，先係老師做一般嘅形象。 然后他的先生继续在里面，在他的形状放颜色。 然後個學生咁啊，繼續喺個幅畫嗰度放顏色。 欧洲的大的艺术家以前也有这样教他们的学生。 咁大嘅歐洲嘅嗰啲藝術家亦都有咁樣教佢嘅學生。 所以好像兰博兰等等，他们不是没有自己画那么多画，他们就是领导学生怎么了解他们的新的影响。 咁嗰啲大藝術家可能就冇畫咁多畫，但係令到佢個學生了解佢哋心嘅影像。 那我们的新的影响，让那些细节出来，就是我们的新的心术。 我哋心嘅影像俾嗰啲細節出嚟，就我哋嘅心所。 意识是随那些心术。 意識就係隨嗰啲心所。 八识就是一般的影响。 白色就係一般嘅影像。 如果有我，那已经有我喜欢不喜欢等等，那已经我们经过那个第七识。 如果有我有喜欢唔喜欢，就经过第七识。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丢掉 那个一般对音箱， 当时候已经掉咗一般嘅影像。 在一般对音箱那些细节还不是明显， 系一般嘅影像，嗰啲细节都唔系明显。 那些都是靠意识的分辨， 嗰啲都系靠意识嘅分辨。 所以，现在你们是学四无量心，也就是这个道理。 而家大家学四无量心，亦都系呢个道理。 破坏先知，就是来，让我们了解，一般的影响，就是一切众生。 破坏限制就系令我哋了解一般嘅影像就系一切众生。 在一切众生有迷得，有难得，有圣人，有凡夫，有天人，有所有的心的影响都在里面，所有的心的分别都在里面，大的众生，小的众生，你们看《自心经》，就那些分别是不一样，不道理还是一样。 喺心嘅影像，男嘅、女嘅、凡夫嘅、圣人嘅、天人嘅，一切嘅影像都喺入边啦。咁你睇呢个《自心经》，咁佢有唔同嘅分类，但系其实都系一样。 在阿赖耶的一般的影响里，已经包括在里面所有的微细的分别。 喺阿赖耶一般嘅影像都包括喺入边啦，所有微细嘅分别。 不过阿赖耶的一般的影响，就是那个自成分，就是我们的心的所依，我们的真的心的。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真的心。 阿赖耶入边一般嘅影像就我哋嘅自性分，咁就系一般，即系我哋嘅真嘅心。 在这个真的心，就变成了妄心，变成分别摄心不心。 咁呢个真嘅心就妄心就变成分别嘅心。 所以那个破坏先知的阶段跟扩大所缘的阶段跟，管理自己那个第一阶段，一定要思维为一个过程，他们不是，不要分开他们。 咁破坏限制、放大呢个所缘同埋自己嘅呢个做对象嘅一个过程，系一个过程嚟嘅。呢三个咁就要视为佢哋唯一嘅过程。 刚才有问题在那个十二个所缘有没有，密宗、囊宗，其实不是有，也不是没有。 头先嘅问题问呢、这个。12个所缘有冇男众女众咁？其实唔系有，亦都唔系冇。 如果那个音箱出现，那是有；如果不出现，那就是没有。 如果个影像出现，咁啊有；唔出现就系冇。 所有的境界就是，在心里面。 所有嘅境界就喺心入边。 所以，在我们已经提到菩萨地，菩萨地也是讲，有不可思议的分别，有不可思议的境界。 咁我哋菩萨地就系讲呢个有不可思议嘅分别，不可思议嘅境界。 就是，众生无边， 就系众生无边， 世界无边， 世界无边， 法无边， 法无边， 调伏众生无边， 调伏众生无边， 调伏众生方便无边， 调伏众生方便无边。 那这是净土的法门。 呢个系净土嘅法门。 在一般的影响，就是有那些分别都有，在那些分别里面，也有那个不可思议、不可了义的境界。 咁喺一般嘅影像入边都有啊，咁喺嗰个不可入边都有呢个不可思议、不可了义嘅境界。 在无量慈心已有无量众生，在无量众生有无量密宗、无量囊宗、无量圣人、无量凡夫、无量天人，都在。 咁喺無論自身入邊，無論眾生，無論眾生入邊有女眾、男眾、聖人、凡夫，都喺度。 那会出现所有的影响，女人好看的女人，不好看的女人，男人好看的男人，不好看的男人，声音好听的声音，不好听的声音，如果出现在这个大的心的境界里面， 咁喺個影像入邊會出現所有嘅好睇嘅男、好睇嘅女、唔好睇嘅男、好睇嘅女、聲音等等。 那你可以了解你的妄想为妄想。 你可以了解你嘅妄想为妄想。 那妄想不是问题。 妄想唔系问题。 你不要压迫妄想，你压迫妄想是好像，压迫自己修无想，你压迫自己修无想是跟压迫妄想差不多。 压迫自己，压迫妄想就好似压迫自己修无上，咁系跟压迫妄想差唔多。 压迫自己不修有想，是好像压迫自己修无想。 压迫自己唔系无常，系好似压迫自己系有常。 压迫自己修无相，是好像压迫自己修一相。 压迫自己修无常，系压迫自己修一相。 先压迫没有错，我们不能够避免的，因为智慧不是很发达。不过智慧，我们是修所有的法门来发达智慧。智慧就是在分别里面。看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看分别，我们有说明。 先压迫自己是不能避免的，咁但系等智慧发达，咁就系收分别入边有无分别，无分别入边有分别。 在身智里面已经有色，在色里面已经有身智，在身智里面已经有。不能够抓的所缘都出现在一起，不过在什么心，在有智慧的心，什么智慧？无分别智慧的心。 喺蛇入边有条绳，咁喺绳入边有所有嘅嗰啲影像，咁全部都喺一个心入边嘅，咁系咩心？就系呢个智慧嘅心啦，无分别嘅心。 那我们是修，净土法门，我们是修持无量心的法门，来顺这个这种智慧。 我们修净土、修四无量心，就是顺那种智慧。 在无分别，你不拒绝分别；在分别里面，你不拒绝无分别。 在无分别不拒绝分别，在分别不拒绝无分别。 这样你在深入。心清净化的过程， 咁样先可以深入个心清净化嘅过程。 最后佛法的目标只是一个目标，就是这个调心清净，没有别的目标。 最后佛法目标就系呢个目标，就系调心清净，冇其他目标。 心清净就是解脱，别的解脱为佛教的心都不存在。 心的清净就是解脱的，其他解脱在佛教里面存在。 所有的方便就是清净化的方便。 所有的方便就是清净化的方便。 只有智慧能够让我们的心清净，别的只是智慧的方便。 只有智慧可以令到我们的心清净，其他都是智慧的方便。 定也是智慧的方便，精进也是智慧的方便，正念也是智慧的方便。如果智慧没有方便，它不能够出现。 定是智慧的方便，精进是智慧的方便，正念是智慧的方便。如果没方便，智慧不可以出现。 一定要这样思维。 一定要这样思维。 佛教的智慧就是解脱的智慧。 佛教的智慧就是解脱的智慧。 解脱的智慧是什么智慧？ 解脱的智慧是什么智慧？ 就是无分别跟分别没有冲突， 在无分别有分别无冲突， 处事跟时间没有冲突， 出世同世间无冲突。 那所以，比方说般涅槃经，大乘般涅槃经是说，因为菩萨是修，无量世界、无量众生、无量法，所以，他是这样说，无漏行，他是说，出世的行。 大波涅槃经入边讲菩萨心无论世界无论众生无论法，咁所以佢信呢个无漏嘅心，信出世嘅心。 在无量，众生无量世界，无量法，就是有，那个出世心，这是出世心。 咁无论世界无论众生无论法，就系有呢个出世嘅心，呢、这个出世嘅心。 因为在出世心，所有的分别不会干扰我们。 因为出世嘅心，咁所以所有分别唔会干扰我哋。 所以这个出世心为菩萨道，就是无二心。 所以呢个出世嘅心为菩萨道，就系无二嘅心。 所以连轮回跟涅槃的分别，已经不是真的，只是方便而已。 连轮回同涅槃嘅分别都唔系真嘅，只不过系方便。 所有的分别不是假的， 所有嘅分别唔系假嘅， 不过假的不是说他们不存在， 不过假嘅唔系佢哋唔存在。 假的就是说他们是空， 假系讲佢哋系空， 空，不是说没有， 空唔系讲冇。 不过是有，不过不如我们跟小小心分别它。 有，不过不如我哋用少少心去分辨佢。 所以在空有不空，在不空有空， 所以有空有不空，不空有空。 大乘的文学联系不断的就是讲这个道理，不会累， 大乘嘅文学就连续不断讲呢个道理，唔会攰。 因为我们很难了解，所以我们看很多很多，不过还是不清楚。 好难了解，咁我哋睇好多好多都系唔清楚。 因为我们的习气很重， 我哋嘅习气好重。 所以我们可以看很多，还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哋可以睇好多，亦都唔系好清楚。 如果我们的习气没有那么重，那看一点点呢，我们就马上清楚了。 如果习气冇咁重，咁睇少少，咁就马上清楚。 不过现在的人，我们差不多都不是很清楚。 不过而家嘅人差唔多都唔系好清楚， 怎么表达我们不是很清楚？ 点样表达我哋唔系好清楚？ 不是依照我们的意思，那我们就有怖畏，我们有担心，我们有愁忧。那这是意思是，虽然我们看很多道理，还不是很清楚。 唔系依照我哋嘅意思，我哋就怖畏，我哋有担忧，我哋有忧愁。 那些都是属于，仿佛不是属于圣人的，感觉。 呢啲都系属于凡夫，唔系圣人嘅感觉。 那看在一个众生，在多众生，多众生在一个众生也，不是属于平常的，仿佛的境界，这是圣人的境界。 喺一个众生见到多众生，喺多众生见到一众生，呢、这个唔系平常凡夫嘅境界，系圣人嘅境界。 所以圣人会流泪，不过他不执着； 所以圣人会流泪，不过唔执着。 圣人会生气，不过他真的没有生气。 圣人会生气，不过真正系冇生气。 他是流泪还是生气来？因为他不分别自己跟他人，就是来度众生。 流泪或者生气系唔分别自己同其他，佢系用嚟度众生。 所以他有了解，调伏无边，调伏方便无边，众生无边，世界无边， 发布片，它延续不断的这样联系。 所以要了解条幅无边，条幅方便无边，世界无边，众生无边，系要连续不断咁了解， 他怎么联系？ 练习，不 联 断练 系 习， 联系菩提心。 练习菩提心。 菩萨的修行从开端到末端，就是菩提心。 菩萨嘅修行从开端到末端就系菩提心。 他了解菩提心在开端，菩提心在末端，还是一个菩提心，一个过程。 我了解菩提心嘅开端、末端都系一个菩提心，从一个过程。 所以他是为在无分别、有分别、在分别、有无分别。 佢思维无分别，分别有分别，无分别。 虽然他有分别，他的，他不随他的喜欢太多，不是为他的不喜欢太多。不过他看自己的习气很清楚。 虽然佢有分别，不过唔随佢嗰个喜欢太多，唔思维佢嗰个唔喜欢太多，不过佢都有分别。 因为他看自己的习气、自己的障碍很清楚， 佢睇自己嘅杂气同障碍好清楚。 所以他能够看别人的习气、别人的障碍很清楚。如 所以。 果他看不到自己的习气、自己的障碍很清楚，他也度不了众生，因为他看不到，他没有修菩提心。 咁佢睇其他人嘅障碍同埋习气都好清楚，如果睇唔到就冇办法度众生，因为冇修菩提心。 所以他不会拒绝众生，他也不会执着众生，他只是研究自己的习气跟众生的习气，这样他能够顺众生。 咁佢唔会拒绝众生，唔会执着众生，佢只不过系研究自己嘅习气同埋众生嘅习气。 而能够帮忙众生， 咁佢可以帮忙众生。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妄想，而不是所以自己的妄想很厉害。 因为知道自己嘅妄想，唔随自己嘅妄想好犀利。 所以他也能够了解众生的妄想，而不所以众生的妄想很厉害，这样才能够度众生。 所以可以了解众生冇想妄想，唔随众生嘅妄想，咁样先可以度众生。 所以他的心法，这种智慧，这个智慧用唯识的道理，就是靠他的大心的了解，就是阿赖耶的了解。 心法呢种智慧，咁先只有唯识嘅了解，就系大心，就系阿赖耶嘅了解。 这样对清净化的过程是很有效果的方便。 咁样对清净化嘅过程系好有效果嘅方便。 如果多多修这种方便呢，那个小小的分别，我们可以保持距离。 要多多修呢种分别，咁少少嘅分别，我哋可以保持距离。 我们不要完全离开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很重要，没有他们无法度众生。 我哋唔可以完全离开佢哋，咁因为佢哋都系好重要，冇佢哋冇办法度众生。 不过我们也不随他们，如果随他们，那就变成烦恼。 不过我哋唔随佢哋，如果随佢哋就变成烦恼。 小烦恼渐渐，他们的力量干扰性就越来越小。 小烦恼咁去干扰个心嘅力量就越嚟越少啦。 小烦恼就不是问题，大烦恼是。 小烦恼唔系问题，大烦恼系问题。 你自己有小的烦恼，你可以度有大的烦恼的众生。 你自己有小烦恼，可以度有大烦恼嘅众生。 如果你自己有大烦恼，你谁都度不了，连自己都不了。 如果你有大烦恼，咁边个都度唔到，自己都度唔到。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 这里是公共的，所以净土法门跟十无量寿的法门，空空空空空。 哦，呢个系一般嘅 所以进到房的话，最不能说。 都是靠那个大的心， 对，他大学生。 都是靠大的心跟小心要在一起，不是分开。 对，他大学生同埋小生喺埋一齐，唔系分开。 如果大的心跟小心不是在一起，那不是食无量心，不是净土法门。 大嘅心同细嘅心分开，咁就唔系四无量心，唔系净土法 一定要了解。 门。一定要了解。 那现在我们可以休息，然后我们就修炼到等候。如果还有一点时间，那我们可以送一些我们的文字。 咁而家我哋休息一陣，咁就再收呢個領導。咁如果有啲時間，咁就可以做我哋嘅文字。 那现在休息15分钟。 休息15分鐘。 请依照自己的意思，您饮水、饮茶、饮咖啡， 请依自己嘅意思啊，饮水饮茶。 我们15分钟以后就需要领导， 15分鐘以后就收零度。 大概50分钟。 大概50分鐘。 然后我们就诵经， 然后诵经。 还是1个小时， 又或者1个小时。 可以做1个小时吗？ 可唔可以做1个小时啊？ 可以。 没问题啊。 没问题。 OK，如果问题的话，那可以改变次数，无所谓，没有问题。 有问题可以改变，无所谓。 行了，没空。